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话咁快呢，我哋就真係嚟到最后一课啦，第26课啦，咁啊有浩辉度啦，继续陪住大家啦，咁亦都要邀请同埋多谢我哋嘅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喺度。 Alan，Hello， 咁啊先多谢你吓，陪咗我哋26堂课啦，讲解咗咁多有关于爵士乐嘅音乐啦、背景啦、文化啦、故事啦咁样。嗱，咁啊嚟到最后一课啦，咁啊想讲一啲特别啲嘅主题。咁啊讲咗25课嘅爵士乐啦，吓好多人物啊、种类啊吓、一啲嘅地方都讲过晒啦，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哋就未讲嘅。咁啊，知道 Alan 咧都系读爵士乐出身啦。咁其实读爵士乐呢样嘢咧，就好似有啲模糊啊。点样读爵士乐咧？系咪真系有间学校系专门读爵士乐咧？定系其实佢只不过系音乐学校入边嘅其中一部分？定系点样咧？今堂咧想带俾大家多少少嘅呢一方面嘅背景啦，即系可能听到我哋嘅节目觉得有兴趣嘅，又可以去了解多啲，自己系咪适合去读爵士乐咧？或者可以了解多啲啦，咁样。咁啊，率先不如问一下啦，即系由最开始。其实读爵士乐是有没有得读，是有没有这一科的呢？ 咁其实一开始啊，梗系冇呢一科入边有 冇嘅， 系啊，唔单止冇添啊，嗱冇都算啦，即系冇最多系由冇变有啦。 系， 但以前咧就系、譬如喺 Miles Davis 嘅时候，我哋都有提过喺一个好出名嘅学校啦，即系 Juilliard。 嗯， 咁喺嗰间学校里面咧，如果你玩爵士乐咧，你都系犯校规嘅。 咁嚴重？ 係啊，好嚴重啊！咁而嗰陣時啦，叫做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就係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喺德州間學校，亦都係我嘅母校。咁呢間學校咧係世界上第一間有爵士樂讀嘅大學。 嗯， 咁呢一個就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因為由冇變有、啊。 嗯， 咁仲要係即係史上第一間一個好開通嘅一個做法啦，就係佢可以喺大學度承認。爵士乐是一个学位，咁、但系咧读之前嗰一年咧，喺学校嘅 practice room 度咧，如果啲练习室度玩爵士乐，都系犯校规，系即刻俾人踢出校。 哦，真系要去到真系读嗰一年啦，你先至能够玩。 系啊，即系嗰个转折位，我相信系一个即系一个世界上一个好大嘅转变。 嗯， 因为从此之后咧，就爵士乐就好似真系。开咗个大门， 系 就所有人都即系你谂下大学认可啊， 系 由大学会踢你出校， 系 到佢会俾个学位你， 即系唔再系好似我星期六日啊去上个半钟头堂咁样叫做学爵士乐，而系真系正正式式有间学校有个课程咁样啦。嗱、咁其实即系由冇到有之后啦，咁其实嗰阵时嘅读所谓嘅读爵士乐。其实是读啲乜嘢嘅呢？系咪读啲历史啊？定系其实每日都系咁练习、练习、练习、练习嘅呢？ 嗱，首先咧就讲呢一样嘢之前，就要讲下冇得喺大学读之前啲人点学先啦。 系系。 咁当然啦，我唔系嗰个年代啦。 系。 咁我亦都系即系大家都系听翻嚟嘅。咁但系亦都可以推断得到系啱嘅，即系冇乜第二啲选择噶啦。就系点样学翻嚟咧？以前嘅爵士乐。就唔係話啊，我去間琴行度學爵士樂咁嘅，係你要去 jazz club， 你要同好多人 jam， 係， 同埋你可能即係私底下揾嗰啲樂手上堂啦，咁係真係一啲叫做可以話係最原始嘅方法啦，係啊，就直接去接觸佢， 係， 咁就唔會話啊、哎、有個課程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學嗰啲人咧係，我相信係。你可以話好，亦都可以話唔好。 係 好嘅地方，我就覺得因為呢一個學習方法咧，係最organic 嘅， 係 最原始、最自然嘅， 亦都係最快啦。因為你直接跟嗰人學啊嘛。 係啦，亦都係最一手嘅資料啊。但係調翻轉頭咧，就可能未必有一個叫 system， 有一個系統性嘅方法嚟。 同埋每個人可以有自己唔同嘅演繹，所以就有五花八門嘅嘢出現咗啦。 咁可能就會覺得嚇、啊，我學嗰個唔係咁樣嘅喎、哦。咁但係其實可能係同一樣嘢，只不過係嗰個切入點啊，嗰、那個方法啊，有啲唔同，就會好亂啊，係咪咁樣？ 會㗎，我相信一定會有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咁如果真係冇問題嘅，就一直都咁樣學啦。嗱，當然啦，佢係有佢嘅好處啊，一定要講清楚。因為我認為學校咧係有啲嘢令到咧原始爵士樂嘅好處倒退緊，不過之後先講。咁、 嗯、 但係咧嗰陣時有咗呢個爵士樂讀之後咧，我亦都係聽翻嚟嘅，因為我嘅 professor 咧就係即係叫做早期有爵士樂讀嘅時候啦，咁佢喺學校讀嘅。都是在 North Texas 那裡讀書，那他呢那時是因為他彈鋼琴的，他就說他那時叫做是讀 Jazz， 但其實他是沒有聽過任何 Jazz 的堂的。 是 為什麼這麼搞笑呢，他說其實那時都不夠老師做這件事、 嗯、 而他那時讀鋼琴，他說他人生呢都沒有聽過任何即是叫私人的 Jazz 鋼琴的堂，咁但係佢喺 North Texas 度就可能有啲叫做簡單嘅 theory 堂啊，上下即係、就是、有啲理論堂啊，但都係啲好簡單嘅嘢。咁佢主要呢就係好多嗰啲 classical 嘅堂。 咁咪好唔都唔關事囉。 其實係㗎，其實嗰陣時嘅爵士樂嘅即係教學呢個系統都仲係比較原始，甚至就有啲參差嘅可以話。佢嗰陣時都話佢完全係冇睇過任何書添啊。 嗯， 即係爵士樂嘅書啊，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嘅爵士樂嘅學位咧，你可以大膽少少講咧，虛有其表， 形同虛設咁樣， 形同 即係讀完都唔知係咪真係讀緊嗰回事。 啊，但你又唔可以話完全形同虛設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佢有爵士呢一個名啦， 係 就拉咗好多即係有心讀爵士樂嘅人嚟，點知嚟到誒原來咁嘅咋？ 係咯， 但係又好笑喎，就因為呢班爵士樂嘅人聚埋一齊咧，咁自然有事發生嘅啦嘛。 嗯， 咁所以佢哋聚埋一齊就變咗佢哋，雖然嚟到好似成班嚟到，咦原來都冇嘅。 係， 咁但係佢哋因為聚咗一齊就一齊玩，所以佢嗰陣時候都認識咗好多非常之犀利嘅爵士樂手，咁大家聚埋一齊就 撞啲嘢出嚟啦， 係啦，一齊學習咁，咁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咁但係話分如此啦，爵士樂依家就已經即係非常之容易去學到啦。 嗯， 即係唔好話去學校添，我就算唔使去學校，我上個網都大把嘢學。 係， 咁所以其實就唔難接觸嘅，亦都冇乜藉口啊。我學唔到啊，咁係依家容易好多。咁但係咧，我亦都會講就係依家學習爵士樂咧，亦都有一個可以話問題啦出現啦，就係、是、太容易得到呢啲資料。 嗯。 咁就變咗好多時候咧，呢啲資料咧就大家就以為，我已經學識咗，但其實咧有一啲咧爵士樂嘅，我哋叫做基本或者唔好話基本添啊，最重要嘅元素佢學習唔到。 係。 咁例如乜嘢咧？就我哋學習爵士樂最緊要就同人哋玩。 嗯。 咁如果我哋成日上網睇啊，或者我甚至去學校讀啊，讀完之後你唔出嚟同人玩咧， 就冇咗交流。 係啦，就冇呢種交流。咁而呢一個情況咧，就越嚟越容易出現啊。 嗯。 因為你諗下，如果我讀大學，佢要你交嘅功課可能你寫出嚟嘅，又或者你自己對住個 CD 彈出嚟，咁其實你已經可以攞 A 嘅啦。 嗯。 咁但係你就可以同人哋講，喂，我攞咗個 A 喎，咁我咪真係爵士樂大師，即係譬如我有個即興班咁樣，我即興攞 A 喎，咁就容易有呢個錯覺。 嗯。 咁所以有好多同學就係。佢好少出嚟玩，佢就匿埋屋企做功課， 就對住個可能播出嚟嘅聲度，即係對住嗰條聲彈，就唔係對真人彈。 係啦， 嗯， 咁所以有陣時我都覺得係即係要揾個平衡啦。嗱，呢樣嘢就唔怪得爵士學校，反而我覺得就係自己要識得分，就係呢啲所謂嘅學術性嘅嘢咧，一定要識。因為今時今日唔識咧，冇呢個藉口噶啦，係、一定要識。但你識咗之後咧，你點樣融會貫通咧？你就一定要叫出嚟玩啦，同人哋 jam 啦，同埋用最原始嘅方法，即、就、係、是、我之前所講嘅、最原始嘅方法， 就是、jazz club。 在 Jazz Club 度演出，同啲勁過你嘅人玩。 嗯哼，嗱咁啊，其實學校咧一定有佢嘅角色喺度啦。咁可能你話即係同人嘅交流啊，就嗰啲可能去 Jazz Club 就會多啲，或者自己同啲同學私底下 jam 啦咁樣。咁課程上啦，啊，即係我哋回憶翻下 Alan 你讀書嘅嗰個時間先啦。你讀嘅時候咧，即係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大概啦，係有啲咩讀嘅咧？係咪全部都係 theory 啊咁樣嘅咧？ 哦，好笑喎、啊！你講 theory， 其實我冇讀過 jazz theory 嘅， 係， 我亦都冇讀過 jazz listening 啊， 係， 因為我嗰陣時入大學嘅時候咧，佢好即係我幾中意嘅，佢就係佢會有幾份卷俾你考， 嗯， 你考你可以肥嘅，唔使擔心，因為你已經入咗去嘅啦。咁但係你考過咗嘅話咧，你就唔使讀個科， 係， 但你考唔過嘅話，你就要讀， 係。 咁我嗰陣時就係、是、好搞笑，就係我考過曬啲 theory， 咁所以我嗰陣時咧讀嗰方面咧就好簡單過嘅。咁 listening 嗰方面我亦都下過苦功嘅、即係我入呢間學校之前，所以我過曬嘅。 係。 咁但係調返轉頭呢，我就唔覺得我係特別標青喎。啱啱去嗰陣，即係我覺得嘩，點解我彈極都好似同、人哋有啲分別，啲味道唔同。即係因為佢哋呢學習個方法好唔同。佢哋唔係即係靠背呀、靠記呀、嚟玩音樂嘅。佢係靠個感覺。靠當時嗰個 moment， 究竟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呢一啲我就係、是、即係或者再簡單啲講咧，就是、靠實戰啦。 嗯， 我就係冇呢啲嘅經驗。 嗯， 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去感受一下，學翻我失去咗嘅嘢啊！原來呢啲經驗同人哋 jam 啊，同人哋玩。咁所以嗰陣時雖然話我哋有好多理論啊，成啊嗰啲，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最寶貴嘅。咁而當然啦。呢一樣嘢就係喺大學度有咧，因為好多志同道合啊，大家同學仔一齊玩。咁但係有啲嘢都走唔甩嘅，例如 jazz 嘅 history， 歷史。 咁喺大學裏面咧，我嗰陣時都非常之好啊，因為嗰啲老師係直頭就係歷史一部分。 係，係啊，係。 係啦，即係佢會同你講，唉，想當年，即係我記得嗰陣時上歷史堂好有趣嘅，完全冇。notes 啊，冇書嘅， 冇書嘅， 係啦， 就是、聽佢講故事， 係啦，好搞笑嘅。咁佢每一次一嚟到，一坐低，跟住就翹住對腳，露住個肚腩，有陣時好得意嘅佢， 就娓娓道來， 係啦， 想當年阿 Sir 我點點點點點啦， 係啦，佢一坐低就 hi 都唔講就，嗱我咧一九幾多幾多年，我就同阿 Ella Fitzgerald 咧就去 tour。咁嗰陣呢我就點點跟住佢就一講講一堂啦。咁我就覺得喔幾、有趣喎，即係我當 聽古仔咁聽。 係呀，聽古仔咁講古老聽古仔，但係呢啲古仔係最一手資料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我哋成日都話哎佢哋課程有啲乜呀有啲乜呀，其實我覺得呢啲先至係重點。就係、你可以搵到一個一手嘅資料，一個人直接咁講俾你聽。 哇，咁聽起上嚟咧，同即係喺香港讀啲主流學校，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中英數嚇、生物化學、地理、經濟呢啲咁樣啦，係一個好唔同嘅一個概念喎，即係讀爵士樂呢樣嘢。 係啊，就算學其他即係其他嘅音樂啊，都未必有呢一個體驗。 自由奔放啊！ 你可以咁講啦，但係你又唔怪得嘅，即係譬如我如果讀古典咁樣啦，我好難。有個老師會同你講，想當年我同阿莫扎特咧就咁， 係有啊驚啦， 係啦有啊驚啦，即係你冇乜可能噶嘛。咁但係爵士樂其實都仲係好 young 嘅一個音樂嚟嘅、即係短短都係一百年歷史到咁樣。咁但係就你會有啲咁樣嘅體驗咯。 All around jazz。 嚟到最後一集嘅 All Around Jazz 啦，咁啊，今堂咧就講即係學習爵士樂啦，咁樣咁啊，頭先有提到啦，一啲喺學校上面嘅故事啦，同埋經驗啦，咁樣咁其實我知道咧，唔同嘅爵士樂學校入面咧，都會有唔同嘅band 啊組合嘅、出現啦、咁樣咁啊，不如今集啦就請 Alan 介紹一下咧一隊你自己覺得啊好有代表到學校呢樣嘢嘅一首爵士樂咁樣。 好啊，嗱咁我咧就真係要介紹一下呢一隻歌啦。呢隻歌咧就係我學校嘅一個 band 裏面嘅歌嚟嘅。 係。 咁我學校咧就即係 North Texas 啦。嗰陣時咧我就好想入呢間學校。 咁就睇咗好多嗰個學校嘅裏面嘅 band 嘅演出啦。後屘我發現咧，原來呢間學校咧，佢有隊 jazz big band。 嗯。 咁嗰隊 jazz big band 係非常之出名嘅，就叫 One O'clock Band。咁每年都會有唔同嘅學生咁就入呢個 band 嘅。咁嗰陣時 One O'clock Band 係即係點樣勁法咧？就係、是、佢其實有好多年咧係有 Grammy 嘅提名嘅。 嚇、啊！佢係學生 band 嚟嘅啫喎，但 係係啊，學生 band 但係有 Grammy 嘅提名，即係有陣時我見到啲同學仔咁，佢喺度玩，其實即係廿歲到廿零歲，咁佢就已經喺嗰隊 band 度，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 哦，即係喺聲入邊都係超新星嚟嘅咯喎。 係啊，同埋喺入邊嗰啲 band 味，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將來肯定都係 明日之星啦， 做呢行嘅啦，係啊，都走唔甩㗎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就啊好想入呢間學校，或者我入咗呢間學校，成日都喺度睇呢一啲呢片啊咁。咁有首歌咧，我睇過好多次嘅，咁亦都係2011年嘅 One O'clock Band 嘅一個錄音嚟嘅。咁呢一隻歌咧就叫 The Last Theme Song。 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啊！咁啊，今集咧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啦，學習爵士樂呢一回事。咁頭先我提到啦，啊，原來開始慢慢發展上嚟啦。爵士樂咧有學校去即係 set up 一個課程啦，俾大家去讀啦咁樣。咁啊，同我哋可能喺香港讀一啲嘅主流學校一啲嘅課程就好唔同嘅。咁啊，嚟到即係近代啦或者現代啦，即係慢慢經歷咗啊。雖然頭先 Alan 話爵士樂係好後生啦嚇，咁但係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嘅發展啦。去到而家應該都比較有規模或者比較有特色㗎喇。咁其實去到近代嘅時候啦，你又覺得學習爵士樂呢一方面上面有啲咩嘅特別啊或者特色呢？喺學校入面 我喺學校入面呢，其實就即已經變咗唔係一個好難會見到嘅音樂㗎喇。 嗯， 因為已經有好多學校嘅 band 啦，即學校有 school band 㗎嘛。咁以前 school band 講緊就會諗就啊好一定係 classical 啦，咁但喺美國咧就已經咧變咗，就係經常 school band 一提到咧就講緊 jazz 噶啦， 嗯， 係啦，甚至 jazz 嘅偏多添啊， 即已經有一個代表性喺度啦， 好有代表性噶啦已經。咁佢哋有 brass band 啊，成咁有好多學校就諗，誒、哎，不如索性整埋 jazz band 啦，係啦，仲有趣啦，咁啲學生會玩得仲過癮啦，因為多啲唔同嘅。即係又可以即興啦，唔同嘅情況出現啦，佢哋又會覺得啊，好似好玩啲啊咁。咁所以其實幾容易會接觸得到，甚至好細個就已經接觸得到。而我自己喺美國都試過教啲 jazz band 啦。 嗯。 咁即係我嗰陣時讀緊大學，咁有陣時都會搵我幫下手。咁教啲 jazz band， 見到啲細路仔，佢哋可能係即係middle school 啊，咁即係十零歲咁佢開始玩㗎啦。咁佢即係呢個歲數就已經接觸啦，咁佢玩到可能十年啦已經，咁就入大學讀，咁其實已經係哇好個根基好好㗎喇，咁所以我覺得依家係著數好多㗎新一代，咁、而且呢亦都有好多叫 jazz cam 啦 ，jazz cam 即係爵士樂嘅營會， 係啊，即係好多嘅地方已經有， 係，咁係入去玩啦定係咩？ 好，我覺得係一本本啦、啊。即係你當然係即係呢個音樂嘅當然係要享受啦。咁但係你享受之餘，你都要付出，要學習嘅。咁所以喺啲 jazz camp 度咧，佢尤其是大學嗰啲 jazz camp 咧，就唔係開放俾話俾翻啲大學生自己，通常係開放，然後就俾啲中學生。 嗯， 有陣時會一啲公開組都有，但主要咧係俾啲中學生。咁俾中學生去學習爵士樂喺間大學度，咁好多時候就會覺得，譬如我啊，我幾年之後我想入呢間大學， 係就俾佢體驗定啦。 係啦，咁不如去嗰度體驗下啦。咁然後就揾翻嗰度嗰啲大學嘅老師啦，有陣時亦都有陣時揾嗰度嘅學生，咁就教佢哋。咁教佢哋之餘咧，亦都會話俾佢聽啊，入嚟呢間學校讀嘅時候係會點點點啊。咁、有個概念，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幾好嘅，盛傳落去。咁等到嗰啲學生好細個咧，就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係越嚟越普遍啦。依家唔係淨係美國有啦，歐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jazz camp 啦，甚至我哋亞洲都有好多地方有。咁、所以我覺得係容易學習咗好多。 嗱咁啊，作為香港嘅爵士樂手啦 ，Alan， 即係對於即係爵士樂嘅整體發展啦，其實你自己有冇一啲特別嘅諗法咧？ 其實我覺得好難講將來會點樣發展，亦都係爵士樂好玩嘅地方。即係我相信就算 Miles Davis 嗰陣時，佢都唔知道佢幾年之後，原來會玩對咁樣嘅 band 啊。咁我覺得呢一個音樂最獨特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同玩爵士樂一樣，我哋成日都話喺個台上就唔好有 expectation， 唔好有期望， 唔好有任何期望。意思唔係話叫你絕望嗰陣唔好有期望， 或者唔係叫你求其， 係啦，亦都唔係叫你求其。但意思就係話你唔好覺得將來一定要係咁樣咯，就係、是、你要有個即係持開放態度。就如果佢係真係嚟到，有個新嘅 form 玩爵士樂原來係咁嘅，我哋可能就係、是。要接受就是新嘅方法嚟玩啦，咁多一个演绎嘅方法，咁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唔好停去试同埋接受新嘅爵士乐。 咁啊，经历咗26堂课啦，咁啊一个好好嘅结尾啦，多谢 Alan 嚟到陪住我哋上呢26堂课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能够即系乐在其中啦，即系好难得啊有一个咁样嘅节目啦，同大家。專門講爵士樂呢一樣嘢啦，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咁啊，期望日後喺香港甚至乎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 Alan 你嘅演出啦，同埋希望呢都能夠引起到大家嘅興趣去了解多啲爵士樂呢回事。咁啊，再次多謝 Alan 26堂課入面嘅陪伴啦同埋教導啦。咁我哋有機會睇下會唔會再見我哋。 好啊，多謝曬你阿輝。 好多謝曬 Alan， 好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Absolutely true. I get all caffeinated just. Pour votre bébé